千年运河谣，咏叹改革四十年。10月16日，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，北京广播电视台、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“运河潮起四十年”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的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事业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探，敌的青天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，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，这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这里是狄仁杰断案新编的现场啊！就说这狄仁杰啊，哎呀，这是越来越离不开李元芳了。你看，这不又叫唤呢？ 哎呀，芳啊，芳啊，芳！ 啊，狄狄，那个芳出去公干了。 啊？我没叫他出去公干啊。 他就是循例去下面各个里长保证那儿检查，所以就没有惊动您。 哦，哎呀，方真是越来越会办事儿了。 啊，迪迪，有人在大堂外喊冤呐！ 哦，那我们现在就升堂。 得嘞， 升堂。 老爷，请为民妇做主。 你状纸呢？ 没有。我就是报告一下失踪人口。 失踪人口？这位女子你姓甚名谁啊？所报失踪人口与你是何干系啊？ 老爷，小妇人名叫天香，所报失踪人口乃是我夫萧子华。 萧子华就是他爷们 儿。你又是何人呢？你因何与这位女子一起上堂啊？ 我是他们站主的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一点都不乱。5天前我到他们家收账，结果他爷们又跟我借钱，我不借给他，他还给我讲故事，结果我就谢了，结果5天后连人影都见不着了。 哎呀，我这就越听越乱了。天香啊，你来讲一讲事情的原委。 大人呐， 提起我们家夫君的失踪事，小鸡梅娘说起来话长呐。 这怎么还带上俏皮话了呢？我说你这到底是伤心着急，还是要唱大戏啊？ 老爷，我伤心，我着急呀、 啊。不是，没你的事儿，你这娶媳妇打幡凑什么热闹啊？嘿，本官也被你传染了。田香啊，你的夫君萧子华到底是怎么失踪的？ 她丈夫不愧叫萧子华，这小子可太滑了。 你闭嘴，你让他说。 大人容禀，那是在五天前。哎，咱这日子是狗熊钻烟囱过不去了。 哎，这大早晨的你别念丧经啊，当初我倒腾皮货赚大钱的时候你不是这口风。 那都猴年马月了，半年了，天天没进项，你成天成宿的在家糗着，一点进项都没有，还皮货商呢，你这屋里连块耗子皮都没有。 我这不是躲债吗？你等我过了这几天，我的贵人就来了啊！哎，还甭这几天，今天我算好了，就有财神驾到。 哼， 老萧在家吗？ 你听见没有？财神爷来了， 来了来了。哟，您是？ 哎呀呀，大嫂子，您不认得我了？我是老包呀，那跟老肖一起倒腾皮货的。 哎呦，哎，哎呀呀，债主子来了、 哎、啊！快里面请。 这败家老娘们，你咋还往里让呢？你看， 老肖呀，你可别躲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哎呀。这个钱呐，啥时候还呢？都要了半年了。 老包，这谁说我躲了？我这不给你拿茶叶去了吗？你看，哎呀妈，这茶叶还没了。哎，等我去买包茶叶去啊！你等会儿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 别，我带着呢，我带着呢啊！热水壶我都随身带着。哎，还有酒，猪头肉。 好嘛，你出门带这干嘛呀？ 去别人家不用带，去你家得带着呀。弟妹啊，来，麻烦给沏一壶啊。 哎，好嘞。来财神爷啊，这是讨债鬼。 你小点声，你看。哎，老包啊，哎，你不找我，我也得找你呢。你说这点小钱，至于你来一趟吗？ 哎呦，我都来了十趟了。也没见着一分钱呢。今天无论如何你得还吧。 哎，不，这个，那这还是要还，不过不是今天呢，今天你还得借我点钱。 还借？你真好意思开口啊你。 哎，不是，我这次借钱呢就是为了还你的钱。 等会儿。借钱为了还钱，什么意思？等会儿，你把我绕糊涂了。 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我最近要见一个人，你看我这身破行头，头发也没理，胡子也没刮，跟叫花子似的。你借我点钱呢，我打理打理。 我该你的呀，你不跟我要棺材本啊？啊，你要见谁呀？ 我的大金主，吉川麻花藤。 你会认识那个扶桑皮货大王？嘿，你也配？再说他也不在长安呢。 我当然认识了，他过几天就来，我是他老同学。 哎呦，你也是扶桑人？哎呀，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是个串儿。 那呸，我不是，他是咱们大周人，是我以前老同学。 别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说说。 那个，这个人以前呢，他叫麻花藤啊，是我麻玉村的，我跟他是发小，后来还一起到长安书院读书，读书的时候一个宿舍的，但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 不是，那他咋还改了名呢？ 因为他坑了人呢，跑路了。 坑了谁了？ 我一同学，那年这不是长安实行摸奖券吗？我室友周大门中了500万，结果在宿舍里一嚷嚷，第二天彩票就丢了。那麻花藤也跑了， 后来去彩票局一打听，大早上有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就把彩票给领走了。彩票局的人描述那人的穿着打扮，他就是麻花藤。周大门一气之下抽了羊角风，气死了。后来据说麻花藤拿着这点钱花天酒地，也没落好，半年就败光了，还舔着脸写信跟我们借钱呢。我们几个同学只有我毕了业混得好。你说我当时不是跟你倒腾皮货挣的点吗？ 不是，快别提那段了，我被你坑苦了，我就不该认识你。 先别提你那段，我当时看他可怜，就给他寄去几十两银票，他就靠这几十两银票啊，买了船票出海去了扶桑。嘿，没想到哈，哎，他也倒腾皮货，哎，发达了。 呀，哎呀，这听你说的，这跟真事儿似的。你怎么证明给我看？ 那还不好说吗？来看，这啥？ 信。这就是你俩的通信？ 当然了。 我看看。这么多信呢、啊？你说你现在混得这么次，那咋不找他接济一下呢？哦，你这好多封信是向人家借钱的信呢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我看信上写的，人家都烦死你了。 那咋的？我帮过他，他就得老帮着我。 你还好意思反复求人家啊？这都多少次了，这回啊，他还不帮你？ 你看看最后一封，然后再说话。 我看看啊。哦，前天来的信。我的朋友，我这是最后一次帮你，希望你别得寸进尺。3天后我会抵达长安，到时候咱们虚实老龙头码头见面。 咋样，这下你信了不？ 哦，这倒是真的。那我就再借你点银子，收拾收拾仪表啊，20两够了吧？ 哎，够了。到时候你那250连本带利还你，好。 嘿，那我就3天后再来。 好的，一言为定啊！ 一言为定。 大人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 大人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我这250，不会打水漂了吧？ 哎呀，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啊？人家夫君都生死未卜了，你还想着你那点钱呢？ 我们山西人就是一码归一码。 你太欺负人了！ 你们太欺负人了！ 哎呀，好了，不要吵了。 报，哎，大人，元芳有要事通禀。 哦，方回来了，巡视的如何呀？那个里长保证他们都说什么了？ 啊，巡视的还可以啊。就是我在那个老龙头码头发现了一具男尸。现已经和仵作把男尸带到堂上来了。刚才我在旁边听，感觉会不会这个 夫君呐、啊，这就是我的夫君呐、啊，你咋就死了呀？ 哎，我说这位夫人，尸体都被水泡得面目全非了，你咋知道就是你夫君呢？ 他穿的衣服是我给他买的，这和我夫君走的时候穿的一模一样，还有。他是6只，和我的夫君一样的。 啊！快，桑啊，去扶桑驿馆，别让吉川麻花藤跑了。 是。 带嫌疑犯吉川麻花藤。 哎，老爷，我冤枉。 哎呀，看你把这头剃的啊，全秃了，这还留两撮毛，又眉毛还给剃了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 哎，这是我们扶桑风俗发型。 我说你明明就是中土人士，你装什么装啊？啊，我看着就来气。 就是，看着来气，打你5000板子。 不是，那不成肉馅了？ 不是，你死到临头你还捧哏呢？还不给我从实招来？你是怎么在码头害死萧子华的？ 萧子华？谁呀？我不认识啊。 不认识？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 你以为我没有调查吗？方啊，逮证人。 带码头扛棺火的德旺还有车夫孙二。 参见大人。 你们把那天是如何看到吉川的从实招来。孙二，你先说。 禀大人，我三天前在扶桑驿馆门口曾经拉过这位吉川先生去老龙头码头。 那你这一天来拉这么多人，你怎么记得清楚啊？ 他这个发型太好认了，再说他又没眉毛。 好，一旁退下。德旺啊，你是在哪个码头扛包，又是怎么见到吉川的呢？ 回禀大人，我也是在三天前，那天呀下着大雾，我刚上夜班，有船货物呢很晚才来，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和这位撞个满怀，把我的酒葫芦都撞碎了，他还给了我一锭银子做赔偿。当时啊，我看见他和一个人正在聊天，正是死的那个人。 好，一旁退下。吉川，你还有何话可讲啊？ 老爷，我承认那天我是去了码头，但是我没有杀人呢，也不认什么肖子华。 那你大晚上的去码头干什么呀？ 我去接我一个朋友到港，结果他那天失约了。 就这么巧吗？ 是啊。至于您说我跟一个什么人聊天，我看了死者的化影图形，的确和我聊天的是死者，但是他是想骗我点小钱儿，让我给他几吊钱买吃的，我没给。码头上这样的骗子太多了。 就是说你不承认你认识肖子华喽？ 不承认，我真是不认识。 那你看看这些信是怎么回事？ 这字迹不是我的。 怎么可能呢？ 我可以当场写呀，你看。 笔墨纸砚伺候。 来，我写。那大人。您看。 啊，谁杀人，谁是小狗儿。啊，果然字迹不同啊。 大人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 大人，你看过来。 啊，怎么了？ 刚才吧，这个老龙头一带地堡来报了一个重要消息。 什么消息？ 他说呀，他在码头伙计发现吉川和死者肖子华会面以后的一天，有个人在酒馆又看见肖子华了。 啊？那武作不是说肖子华在会面那天晚上就死了吗？ 你看这肯定是没死啊，估计是这个武作这个信息有误。 那在那之后又有谁见过吉川和肖子华碰面吗？ 没有。这个扶桑驿馆的那个驿丞说了，说吉川呢，除了那天晚上出过门，他一直都跟那个驿馆里待着，似乎是这个水土不服，老拉肚子。 大人呢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很忙呢。 吉川呢？你的手怎么了？ 我昨儿练功被武士刀给嘎了。 你稍等片刻啊，就放你走了。带天香。 大人，为小人做主。 天香啊，你可认得大唐之上这个人？ 不认识。可小女子没猜错的话，这就是杀我丈夫的吉川是吧？你个凶手，还我父亲。 疯婆你干啥呀你？ 天香，你怎么能抓你的丈夫呢？ 大人您说什么呢？这蛤蟆变长虫又脱身个仙虎子，三辈没眼眉的东西怎么会是我丈夫啊？小女子的丈夫是肖子华。 说得好，没眼眉。老人呢，给他用毛笔把眼眉给画上，再从他嘴里把那棉花球子给掏出来。 不是啥棉花球啊，我不懂你说啥。不要，亚美得。 肖子华呀，你就别装了，快点把你谋杀吉川麻花藤的事情从实招来。 我是吉川呢。 大人，我丈夫？是有点像哈，可是他不是六指啊。 他那个六指被他自己砍断了，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吉川恰好是和你一样的毛病。据说麻玉村是个近亲结婚的地方，六指的人很多，而你和吉川恰好是一个地方的。 就 我的字儿跟肖子华的也不对呀。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之前给甄吉川写的信都是你用左手又抄了一遍的。可是你可知道，一个人即便使用左手写字，他的用笔习惯还是和右手写一样的。你不用我费事儿再叫笔记专家来验看了吧。 你从啥时候知道我是伪装的吉川呢？ 从你一进门我就发现不对了。扶桑人善穿木屐，而你穿的却是皮履。扶桑人多礼，爱鞠躬，走路含胸，而你老是挺着个胸脯。再一个，你的武士刀应该是别在右边，而你别在了左边。这些细节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装出来的。 没错，是我先约了吉川到码头，杀了他，然后又剃了眉毛和头发，冒充吉川，之后戴上假发，贴上眉毛，扮回我自己，到码头附近的酒馆，替我假冒的吉川洗脱罪名。没想到设计这么巧，竟然被你给识破了呀！大人明察秋毫啊！小恩，愿意伏法。 肖子华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游手好闲，多次敲诈吉川，这回还恩将仇报，谋害了他，你实在是可恨。来人呐，把他打入南监。 是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钱月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朱蓉蓉、刘超、程心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还疼 啊？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、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 人杰郎， 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心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 你吃吧，真香啊！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。为你下厨房啊！ 哎，我说，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卖的东西呀！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！好汉为你下厨房啊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吃完赶快上我的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